当再返回我身边，你令谁变疯，我为谁狂叫，难道你会对我说句不知歉？眼泪流待明日再看，何以还有感触？离别离太多，离别离留下我，从没有要你答半句为何。留住吻，留待再见你，再向你送赠。昨天许多